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西四环定慧北桥以北南向北方向最外侧第二条车道有事故，导致后车拥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在周末上午的10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小东为你带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的919期榜单的排名情况。先来听我们的公告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陈慧琳《伟占天国》。14位，周兴哲，我知道要微笑。 爱的天崩地裂，说穿了都无关紧要。 13位，周杰伦，杨瑞代，等你下课。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12位，吴夏，念。 白白月光。 11位，吴浩康，接砖三。 隐隐轻轻松松，挥挥松松奔。 10位，张碧晨，隐隐作秀。19位，余文文，体面。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 8位，五月天，什么歌？17位， Rubber Band， 城市当代配乐团。第6位，毛不易，木马城市。 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 第5位，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 第4位，刘卓轩，太阳。第3位，张杰，如歌。 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 第2位，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少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 本周冠军曲目，王菲，那英，岁月。 我为你留着一盏灯。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第919期全球榜在进榜新歌方面呢，一扫前几期寥寥无几，本期呢一共有6首新歌上榜，榜上歌有超过1/3得到了更新。首先在榜尾呢就有2首新歌上榜，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 Kelly 陈慧琳的新歌，也是她珍藏2年的心血的旋律，来听首周进榜排在第15位陈慧琳的这首《伟占天国》。 望着茶叶层落深远，疲惫不知道怎借到飞箭，将天国划成是终点。 That's my dream。 尚未沉睡如路灯时，同时在心里 谁悲伤

遥远。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胡夏今年新专辑的第三波主打《阅读爱情》，这首歌会让人找回华语歌坛的传统情歌，旋律至上，以情动人的感动。胡夏的专辑首播主打《念》目前上榜七个星期，排名第12位。来到第11名，我们要听到的是919期全球榜第三首上榜新歌，来自吴浩康《街砖三》。街砖三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方块三，黄伟文歌词的创意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这首歌黄伟文用街砖三来比喻小人物的爱情，来听吴浩康街砖三。下个时段呢，我们将继续来关注本期的榜上歌。 小哥先生 就渐分组，和谁做伴，但愿有用途，毫无魅力败类似我，人人避忌，从未想抽到人像你像我约过，到时扑克某一只，我点数不够大，但已是我全部。对你始终多么的好，长期服务万事也效劳，童年独舞尚未散去，如何落力还是不讨好，谁若带着我亦给拖累，降低了分数，没法走近皇后当伴舞，仍然轻轻松松开开心心等你接纳，原来仔仔酸酸惨惨直直也讲之间，力多高注定亦无人洞察，连想当的配角亦就满额，念着你身总是我，怀念你那美好计划，犹如三火街转多么低端等你践踏，明了不管怎哭必须跟足你的玩法，无谓多讲仰慕就办法，唯一可安慰我前途仍学生，求能永远中奖得到祝贺。我知一张街砖三点有更好牌，就在你面前谈情实在尽是计算，谁人自愿无理少一点，全觉你待我绝不亲善，也不会讨厌，若你需要亡命的奉献，有三等兵主子，原来凄凄酸酸惨惨戚戚也光之间，潜力多高注定亦无人洞察，连相当的配角亦就满额，念着你身总是我，怀了你那美好计划，犹如三火街转多么低端等你践踏，明了不管怎哭必须跟足你的玩法，无谓多讲仰慕就毫无办法，王牌可抽中吗，无人能回答，谁同情在我的这种倒下，洗过先生抽签分组，和谁做伴，但愿有用途，毫无魅力败类似我，人人避忌，谁又想抽到多女， 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演出资讯。音乐剧《朝暮有情人》将于今明两天在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上演。这部音乐剧融合了广州、香港两个城市的文化特色，通过讲述几代人的爱情故事，让观众了解到香港和广州城市的变迁与发展。话剧《李白》本周六日将上演最后两天。李白对国人来说是家喻户晓的诗人，但是这位诗人到底经历了怎样诗意的人生，人们了解的可能并不多。看看这出戏，也许会填补您对李白的理解空白。话剧《杜十娘的哥德巴赫猜想》正在超剧场上演。本剧作者在同一个舞台上安排了一场古今交错、悲喜交加的戏中戏，把《杜十娘》和《哥德巴赫猜想》两台戏集中于同一个导演的排演之下，于是一静一动、一悲一喜就发生了奇妙的碰撞。奥优纳舞蹈剧场《埃及舞蹈经典》今天将在青兰剧场上演最后一天。奥优纳是一位有着中国、蒙古、乌兹别克斯坦三国血统的舞蹈家，他旅居埃及十多年，潜心钻研埃及舞蹈。这台演出融合了埃及法老风格舞蹈、埃及民俗舞蹈以及多种流派的肚皮舞。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回到小东为大家带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完整关注第919期榜单的排名情况。这个时段首先带来的是张碧晨新专辑中的第三波主打歌《燃》，而本期榜单的上榜歌是张碧晨自己作曲、已经进榜六周时间的《隐隐作秀》。 街边自由画家换了新的风格，城市地表搭建起轮廓，玻璃墙折射出街道上的曲折，霓虹之下相扶抽象画作，是那个色调不对，让画面只剩黑白灰，焦点明亮色彩重新着色涂改，打碎凝固化思维，闭上锁也偶尔靠想象，怎样的色彩能表达立场，有无可替代的力量，打碎凝固化思维，快逃离灰暗的包围，将幸福搁在阳台背，再多途中无绝对， 那个色调不对，让画面只剩黑白灰，焦点明亮色彩重新着色涂改，打碎凝固化思维， 太无趣，早睡早起，孤单感像影子在夜里。有谁还记得年少回忆，那些专属我们的曾经，怀念那时的自己，与你在一起很开心。也荒十二年，转眼之间过去，曾经那些朋友如今去了哪里？是否你也期待着再次相聚，倾诉那些回忆，原来就差一个秘密。 听到的是余文文在上个月底推出的全新单曲《就差一个你》，而正在榜上的是继续和《等你下课》领跑上榜周数之最，已经有11周榜龄的体面，排名第9位。五月天的《什么歌》也是作为贺岁档电影的 OST 出现，也已经有9个星期的榜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支摇滚劲旅的全新单曲《一样的热血励志》，I will carry you。 接受了你， 赢了又怎样，如此决胜要与你同抗，这是我们唯一的信仰。一张过你过一张生如世界路路中就带上路上剩下路人生万的路前行的路上没有这路有些苦楚这里的只是你说要是你一笔把这人每张站着接受了你赢了又怎样，如此决胜要与你同抗，这是我们唯一的信仰。一张过你过一张生如死者一路中就带上路上剩下路人生万的路最近的路上没有这路有些不出这你的支撑重要是一笔把这人每张战争都有一个说 carry you， 喜欢电玩的朋友一定都知道这句话的意义，这是团队中的信任、协助和帮衬。这首歌呢，也是五月天创作演唱《王者荣耀》的团队主题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919期全球榜第四首上榜新歌，也是第二首来自乐团的作品，这就是香港当红的 Rubber Band。这首歌呢，曾经在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取得冠军的好成绩，本周以第七名的成绩进入全球榜。城市当代配乐团，在下一个小时，我们将继续关注第919期的榜上歌。 换就过赛跑，叫你发力加速，换就过失恋泪折磨，换就过成长中的感触，让记忆画面凉一点，将风景给偏高，几多分秒几首歌即使会计算，几多初心怎去量化，想你想意听到价值吗，几多分秒几首歌只需要刹那，彼此感痛一丝火花，现在细数着成来那故事已多累低谷，就过这都是恶作，

成年华。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回头看梨花已落千山。我至少听过你说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上周的冠军，本周季军，来自张杰的《如歌》。这首歌呢，也是在我们北京方面中歌榜取得好成绩之后，进而推荐上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919期全球榜的黑马歌，这也是在我们全球榜各地主办电台都榜上有名的歌曲，来自刘若英导演的电影《后来的我们》的插曲《爱了很久的朋友》。黄韵玲呢，把这首歌给奶茶之后，在她脑海里一下子就想到了最好的演唱者田馥甄。在广告之后的下个时段，将听到919期的全球榜的冠军歌，以及来自我们各地主办电台的全球推荐。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想你以后，以为我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那些人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

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有轻度到中度霾，西部和北部地区有沙尘天气。受到南下冷空气的影响，预计午后还会出现雷阵雨天气，局地可能有短时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并且北风增大到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外出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轻度到中度霾，西部北部有沙尘转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东部有阵雨转晴，偏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展览方面，通州历史文化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漫步通州，每一处古迹，每一处地名都向人们表明，它是一个有城有水有漕运有故事的城市。展览将展示北京副中心考古的部分成果，介绍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在地通州的历史文化。上展文物共有169组，浓缩了从战国时期到明清时期的历史。燕德清风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用砚精品展正在举办，将持续到7月底。文房四宝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书写绘画工具，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这次展览共展出清代宫廷藏砚140多件，另外还有30多件辅助产品，其中有清代康雍乾时期的御用砚和赏赐砚，可以从中了解到清代宫廷用砚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明代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展同样正在故宫展出。明代景德镇御窑瓷器名闻天下，这是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联合举办的大型专题瓷器展，也是国内外首次举办以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御窑瓷器为主题的展览。本次展览共展出215件瓷器，其中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的瓷器修复品共有138件，机会难得。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来到周六最后半小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了第919期榜单，从第15名到亚军的排名情况。

卸了妆，重复追赶未知的梦，不是很想，坐立不安，不想一样，那就推翻。让梦想，让宿命自作主张，让悲欢成了双，爱恨商量。我卸下了不安，我卸下了伪装，我只想要爱的自然。我卸下了 听到的是之前在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有着非常好的成绩，也是全球推荐来自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歌，黄若曦和徐比文合作的《卸妆》，收录在她去年底推出的专辑《获得》当中。来自马来西亚的女生黄若曦是从网络翻唱被很多人所熟悉，如今呢做了发片歌手，也不耽误有翻唱新歌推出。最新的作品呢，就是他用七种语言翻唱了余文文的《体面》，有时间呢带给大家一起来听听看。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新加坡方面的推荐歌，来自于梁文音的《还好》，收录在他久违的新专辑《副驾驶座的风景》。 幸亏是那么平和，才没有再见

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可惜我们没有等。我们 听到的是陈奕迅的全新普通话单曲《我们》。本周全球推荐来自香港方面刘卓轩《太阳》，广东方面是陈慧琳的《伪战天国》，以及我们北京方面的推荐歌张杰的《如歌》都出现在榜上。接下来呢，选听的是张杰的另外一首 OST 新歌，电视剧《远大前程》的主题曲《真假》。也请继续关注 FM97.4， 接下来的精彩节目会有小航带给大家节奏驾到。我们明天上午10点的华语榜再会喽。 真一家人心眼睛浮夸，这世界神鬼一念之差，假面侠不朽是真话，苦海无涯浪迹浮华，我是谁寻找一个回答，路茫茫欲往前怎放下，第四方无天一人花，抹在脚下练起心墙，远近已幻想却笑作荒唐，黑白间闯荡生死赌场，纸醉金迷疯狂终将散场，谁又是真放浪无心全占一生寄望的远方，暗示风云中倔强的年华，终将随流年风化。谁？